起黑的夜里，孤寂的心又想起曾经的甜蜜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最完美，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。记得和你相爱的日子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各奔东西，你的离去让我无能为力，我盼望你可以回心转意。我不能失去你，我很爱你，我真的需要你，请你相信，不可以没有你，那样我会伤心，因为我只是认真爱过这一次。我不能失去你，我很爱你，只要能在一起，什么都愿意。我适合在这里等待你的轨迹，希望在我早上醒来的时候。想起曾经的甜蜜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最完美，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。记得和你相爱的日子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各奔东西，你的离去让我无能为力，我盼望你可以回心转意。我不能失去你，我很爱你，我真的需要你，请你相信，不可以没有你，那样我会伤心，因为我只是认真爱过这一次。我不能失去你，我很爱你，只要能在一起，什么都愿意。我适合在这里等待你的轨迹，希望在我早上醒来的时候。相信，不可以没有你，那样我会伤心。